俄罗斯联邦政府继去年12月后，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我国捐赠了粮食。粮食20号运抵南浦港，驻朝俄罗斯联邦临时代办使馆官员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机构成员22号观看了粮食卸船。